更是打出年货促销，迎来了一波波人潮。我们逐渐的不言自明，又到春节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似乎千篇一律，可我们又都明白，春节一定是特别的，不仅因为它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最大代表，更是因为每代人都对它有着独特的记忆。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有三位朋友想要分享三个人、三代人对春节的独家记忆。对于爷爷奶奶这一代而言，春节的关键词大概就是简单朴实了吧。爷爷说，他们小时候生活的年代是五六十年代，人民生活最艰苦的时候。虽然家里没有那么穷，但是孩子多呀，要照顾好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家长们会去兑来糖、米、面、肉等等。爷爷的奶奶会做出一种小点心，用重锤将米捣成粉末状，放在一个好几层的小圆盒里蒸好，出炉之后就是我们最常说的那种小米糕。在米糕的中间夹上白糖拍食，那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家里的几个孩子拉拉二胡，唱点戏曲，伴随着悠长弦响，一个节就这么热热闹闹的过完了。所以现在每年春节不仅要看中央一套的联欢晚会，还要看戏曲频道的晚会。想想爷爷他们简单而朴实的春节，竟也觉得还不错。对于我们的父母辈，春节则是一年中难得的幸福时刻。父母出生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过年啊，跟着大人去置办年货，小孩子的手里都会捏着粮票、肉票过过瘾，如果有盈余，就会把这些票换一些平日里舍不得吃的，比如肉干、副食品等等。和所有男孩子一样，父亲也喜欢鞭炮，在一大串龙炮上放完之后，他会和小伙伴去炮灰里捡起那些还没点着的小炮仗，还曾经因此被炸伤过手指。但当他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快乐早已抹去了那点疼痛。母亲作为长女，张罗过年自然少不了她的份儿，年货都是需要早早赶去镇上抢购的。外婆带着13岁的她和我舅，往往不到5点就出门了，忙活一整天。傍晚时分，他们提着大袋小袋，肉皮、香干、脆米、麦芽糖，这些都是他们用一年积蓄的一大部分，排了很长的队伍才买到的。这一切都来之不易。父母的记忆里，春节是格外幸福的时刻。那时候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那时候的人们更懂得知足。而在我自己记忆中的春节，总是些零碎的部分，但时刻都充满着喜气。春节总是从去附近的市集买福字开始的，每年会和老妈跑到小摊小贩上翻弄各种各样的福字、灯笼、对联和红包，然后拿着大大小小的红色塑料袋，手上沾满福字上贴着金粉回家。除夕晚上的固定节目大概是数数，今年做了12道，7道鱼肉比去年多1道。记得大人们吃饭总是比我们慢，一边吆喝着聊天，一边举杯。我总是和弟弟妹妹窝在客厅的沙发里，电视音量调到最大，也压不住笑声和窗外的爆竹声。初一啊，是没有上午的，到10点半，一大家子人才打着哈欠走出房间，电话叮铃铃的响个不停，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听着电话那边的吉祥话不停的笑。我跟着爸爸妈妈走在挨家挨户拜年的路上，看到一张张笑脸的时候，总觉得这一年一定会好的。 不同的人对春节的记忆有千千万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每代人庆祝春节的方式也会带上那个年代独特的烙印。但大大的道福、张口就来的吉祥话、洋溢的笑容和过节的喜气总是少不了的。带着对节日的独特记忆，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我们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春节，这次也不例外。在狗年春节到来之际，家书编辑部全员祝大家新春快乐，也祝福每一个家庭都能团团圆圆、美满幸福。在新的一年中，南大家书一如往昔伴你前行。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你听锣鼓响一遍，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年年。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舞舞共欢庆， 杯杯要声共欢庆，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对中国人来说，年是记录人生长路的刻度，是团圆时刻的欢愉，是忙碌之中难得的安逸时光。一年又一年，春节蕴含着的是人们不变的乡愁和思念，也是岁月变迁着的记忆和留恋。 春节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来说，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独家记忆。其中从1983年到今年，每一年的春节都少不了春节联欢晚会的陪伴。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当我们聊起春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提及春节，春晚总是免不了被一起谈论。不论是小时候觉得大年夜看春晚是一种仪式，还是抢红包逐渐代替了看春晚，成为大年夜主要的娱乐活动，亦或是到现在每逢春节，春晚就会成为微博等网络平台群嘲的对象。逐渐变迁的春晚似乎也成为了同样在改变着形式的春节不可或缺的符号之一，成为每个人专属的春节记忆中特别的一部分。今年你会看春晚吗？对于春晚，大家又有怎样的记忆呢？我们采访了几个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我的大学同学是南方人，他觉得春晚虽然是他的童年回忆之一，但作为南方人，对于春节的感情并不是很浓。他认为不必硬要挽留春晚，哀叹年味散失，毕竟春节核心是聚，只要有聚，有红包，有鞭炮，仪式就都还有。虽然仪式一直在变，但是看现在抢红包集福字铺天盖地的春节文案，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春节的仪式感。而我的表姐就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春晚的制作水平每一年是在提高的，不管是华丽的舞美还是分会场进行的特别方式，都呈现出央视对于春晚质量的高度重视。但遗憾的是，人们的耐心变得更少，春晚早就跟不上大家笑点与泪点更新的步伐。在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剪辑的短视频和经过精心剪辑压缩的紧急，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无法接受像春晚一样长达4个小时未经压缩的晚会。他说，对于现代人而言，比起嗑瓜子的过程，他们可能更喜欢直接抓着一把嗑好的瓜子往嘴里送。我的高中同学说，其实他们家几乎不看春晚，上一次有记忆的春晚是小沈阳的那一次，后来小沈阳大火，在报纸媒体上面频频露面，伴随着我同学就对那年的春晚印象深刻，他们家里也很久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了，所以不仅是对于春晚感到陌生，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综艺等等也是几乎没有听说过，久而久之对此感到漠然。他们家应该对于春晚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感情。而在我看来，我觉得春晚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样调味品，有了春晚才有年味儿。春晚对于我来说，就是与所有家人一起坐在沙发上，长辈们聊天谈心，小辈们玩纸牌游戏，桌上是糖果瓜子儿，电视里放着热闹的节目，每年都是如此，唯有春晚在播才觉得是在过年。当春晚里主持人开始倒计时，电视机前的我们也随之雀跃。春晚是一个象征符号，它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每年荧屏上都有新的面孔出现，但不变的是它向观众传达的含义，过年了，春节快乐。看到春晚才觉得熟悉的年味儿又来了，有人依旧带着情怀看春晚，有人乐此不疲地吐槽着春晚上略有过时的流行词，有人早已抢着红包急着福，不再理会春晚。但春晚作为春节的一个符号，人人知晓，人人可言。当我们提到春晚，首先想到的便是又是一个春节，又是一届春晚，又是一年祝福。在今年春晚即将呈现之际，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预祝大家吃好喝好，度过一个团圆年。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今天的家书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之后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关家书的那些事儿。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春节期间克服一切困难回家团聚，陪伴重要的朋友和家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啊。而春晚的初心便是团圆交流还有陪伴，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年夜饭聊着天，一边看着春晚，看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送来的祝福，享受天涯共此时的这份辽阔和廉洁啊，真的是一年中最幸福的一个时刻之一了。 是啊，春晚的意义不在于节目本身，而在于它给家人的团聚，一个热闹的选择，一个温馨的背景和一个温暖的谈资。 对于团聚的感悟，我们还可以听一听来自江苏的胡宇飞同学写给爸妈的信，题目叫做重要的不是在一起看电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胡宇飞，我来自江苏苏州，我就读于南京大学，距家22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一封信。今天在家吃完饭，我还像在学校里一样，头也不回的想闷进自己的房间，结果被妈拉住，一把摁在电视机前。跑什么呀，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赶紧坐下跟我们一起看看电视。我微微有些恍惚，和你们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样的场景，除了除夕之夜，就要追溯到至少3-4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学业没有高中那么繁忙，手机的娱乐功能也没有发展到可以替代电视的地步。每逢周末，我们一家最基本的娱乐活动就是一起瘫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嗑着瓜子，对着屏幕上的各色人物或是跌宕剧情评头论足，高谈阔论一番。爸喜欢看足球，我就陪他一起看，我妈百无聊赖的时候也偶尔会加入。那时候我还看不懂足球比赛的规则，看不懂华丽的脚法，我的原则只有一条，谁长得帅，谁的得分庆祝方式更吸引我的眼球，那我就支持谁。所以自然而然的，我就成了颜值与实力成正比的德国队的球迷。爸是阿根廷队的忠实拥趸，初三暑假那年的世界杯决赛，德国对决阿根廷，电视上是一场恶战，我俩也在电视机前吵得不可开交，吵累了我们就瘫倒在绵软的沙发上，在电视机里传来的嘈杂欢呼声中沉默着休息。我一直都记得那场世纪之战结束于凌晨4:30，结束于蓝眼睛拉姆捧起大力神杯的长镜头，结束于我爸均匀而沉厚的鼾声。妈喜欢看泡沫剧，我也陪她一起看，但是我俩的喜好往往大相径庭，我看不上她喜欢的靳东，她也看不上我喜欢的辛芷蕾。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很少说话，只有在广告时间才会见缝插针地交换一下彼此对于剧情或者人物的看法。那时候我妈总是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她不愿意向我过多地袒露自己，袒露那个未知而神秘的成人世界。在我们平时的谈话中，她总是能够适时地掐断，试探着想要深入的话题触角。但是在电视机前，在看剧的时候，一切的交流都变得那样自然和无所顾忌。我们谈论平时很少触及的话题，我们谈论这个社会，谈论彼此，尝试着走进彼此。在那样的时刻，当我谈起那些严肃深刻的话题，那些与我当时的年龄略微有些格格不入的话题，他会停下手中的事，歪着头注视我，认真听，让我觉得自己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个孩子对待，我和他是一样的，我也拥有审视和评论这个社会的权利，我的思考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尊重，我们是在交换思想，而不只是我在被动的接受。可惜后来我的学业日益繁重，智能手机的娱乐功能也日益强大，刷手机逐渐取代了看电视，成为我们家最重要的娱乐活动。智能手机的屏幕越变越大，却永远也不会大到足够3个人共享。低着头，我看不到爸，也看不到妈，能看到的只有我自己。手机就这样在无形之中筑成一道厚厚的高墙，阻隔了我们一家的交流与沟通。但是最近，爸妈，终于又有机会和你们坐在一起看电视了，我真的好开心。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像今天一样，少玩些手机，多在一起看看电视。

大家好，我是肖冰，来自江苏淮阴，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47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爸爸，给你写信是因为一桩很偶然的事。最近回家，我翻箱倒柜地翻到了一沓信件，用牛皮纸信封装好，用细细的布条捆起来。我顺便瞅了几眼，看到地址被打湿，留下了一点水渍，邮票的边角也泛黄翘了起来。正疑惑地拿在手上，忽然半张信纸掉了出来，是那种写作文的红方格信纸，落款写着你的诗友、棋友与酒友，又俏皮地画了一只葫芦，蓝色墨水印在方格纸上，有种怀旧般的亲切。原来这是你的信呀，我吐一吐舌头，又把信纸夹回去。虽然我很少有机会听到你年轻时候的故事，但是凡听过的琐事都记得清楚，譬如你同学纪念相册照片背后娟秀的字迹来自哪个初恋的姑娘，你手抄的歌词本里都是崔健的歌，当然还有你那一笔好看的钢笔字。我竟然好巧不巧地见到他们落在信纸的样子，真好看啊。当然你已经多年不写信了，所以在我写信给笔友的那几年，你跑邮局和报刊厅跑得勤，都是替我买邮票去了，每次拿回112张够我用半年。我仔仔细细撕下一张粘在信封上，铺开画着三叶草和小熊的信纸上开始写：亲爱的小维，上次你寄来的钥匙扣我已经收到了。我的笔友小维是家里公开的秘密，就连你这个粗心的人也会替我认真保管邮递员送来的来自安徽的信，在等我回家时郑重地通知我，你的笔友小朋友回信了。其实我和小维有其他的通信联络方式，手机号、QQ 号、家里的座机号码都有，但是经常不通过这些联系方式，只写信。我一度怀疑写信是刻在基因里的一个爱好，从你的血液传到我的身体里，我们耐得住性子，把信件放在邮筒的那一刻开始，等上一两个月再开始下一个循环，享受着把一两个月的生活和心情的变化浓缩在两张信纸里的习惯。坦白说，写信是一件怪麻烦的事情。小维把一幅画塞进信封算作我的生日礼物，结果中国邮政太慢，生日过了半个月我才看到小维画下的我。还有一次，小维在信里加了自己的照片，但是邮政路上不小心信封被撕坏了，我心疼了很久。但是我们谁都没有停止写信，我想写信时的满足感我们都能体会到，你也懂得。在聊天软件或是打电话发短信时及时的回应，写信是一件极为缓慢的事，慢得好像和这个社会脱了节。我们希望和自己交谈的人立刻给出回应，秒回是美德，拖延则象征着严厉的拒绝。一个决定需要在3分钟之内做出，一个订单得在1刻钟内支付，就连告白度过一个晚上也必须给出答案。而我和小维那时候通过写信交流加深的友谊简直是异类。我常常在秋天读到他关于抹茶冰淇淋和蚊虫的描述，在春暖花开时感受到他冻僵的鼻头和双手，季节和时间在薄薄的信纸之间变得错乱。他考砸了的一场月考在我眼前时，下一次考试已经卷土重来。 得知我陷入友情的烦恼时，一切都已经迎刃而解。但我照样会安慰他，下次再来，他照样会给出我主意拯救年轻的友情。哪怕鼓励和方法都迟到了，这样的信件依旧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回忆当时的难过和不堪，并且一次次地提醒我们，棘手的事情都会被解决。我们本不必焦灼等待一个回应，它会自然而然到来。母亲的那句诗说的是，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你还记得吗？我和小维通信五年了，很慢，但一切都没有改变。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事那些事儿。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让我擦不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我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书信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了，但书信的仪式感是手机、邮件这些现代通讯设备都不可替代的。这种仪式感只有通信的彼此能够懂得。遗憾，你有多久没有寄过信了呢？ 那说起来很惭愧啊，虽说一直在做咱们的青春联盟之家书情感线的节目，但是呢真正动笔来写信的记忆似乎已经停留在大学的时代了。还记得是因为学校组织的公益活动啊，我和我的笔友小潘相识了。我们在大学期间一直有书信联系，互问近况啊，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心里话，真的是蛮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的。 记得有那么一句话，我手写我心，我笔书我情，铺开信纸心情总是带着几分激动。每一次写信，写进去的都是真情实感，每一次寄信，寄出去的都是希望与期盼。从信件投进邮筒那一刻起，就掐算对方收信的日子，再虔诚地掐算对方回信的日子，之后便是一心一意的等待了。一封信牵挂着两端的思念和等待。 除了表达思念外，家书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传递那些平时不敢用言语来表达的一份心声。比如说来自广东的小慧同学就坦诚地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爸妈，我不想再过一个不像寒假的寒假。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慧，来自广东，我就在我的家乡，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爸妈，此刻坐在你们面前不吃饭却在奋笔疾书的我一定很可笑吧。好不容易等到你们新年有了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出去玩，我却一直在沉迷写作业，对你们爱答不理，还总是因为我的作业而被迫更改行程。看着你们微蹙的眉间和低垂的头， 我想你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寒假已经接近尾声，然而一整个寒假无所事事，却在关键时刻忙忙碌碌的我，似乎一点都没有享受到假期的快乐。作为一名拖延症晚期患者，放假一时爽，开学火葬场。拖延症让我彻底沉浸在 DDL 之前的温柔乡里，靠着电视剧和游戏逃避作业工作的烦扰，借口 DDL 才是第一生产力，深深把原本可以提前一个月做完的作业拖到了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分钟。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总伴随着对作业无法完成的焦虑，以及对作业质量低下的恐惧，以至于夜夜忧思不能寐，噩梦连连人憔悴。寒假即将结束，我的黑眼圈在眼下层层累积，放假放得比上学还心累。在假期前，我也有过很多计划，多读几本书，增长见闻，参加实习积累经验。可是回首整个假期，除了虚度光阴，我什么都没有留下。也许你们会说，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不改掉这样的坏习惯？这个问题我也自问了很多次，归根究底，其实还是贪图安逸的惰性和侥幸心理在作祟，同时也是我自己自制力低下的缘故。大学的作业与中小学不同，提交的时间比较宽裕自由，但是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作为积累，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才能满足作业的要求。这个过程枯燥而又繁琐，是很多人学术生涯的噩梦，而我也不例外。每一次作业布置下来后，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我总会心生退意，然后安慰自己，没关系，还有一个月呢，慢慢来，来得及。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着急，可是还是抵不过早晨打开电视，在沙发里北京瘫的惬意，自我安慰，还有一个星期呢，来得及。然后心安理得的开始追星剧玩游戏，直到一个星期过去，才惊觉作业没有完成，只好熬夜干活。当辛辛苦苦终于把作业赶出来之后，我又会自我欣赏，我这几天真是辛苦了，不如休息一下吧，然后又开始了这一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我的成绩越来越差，身体也越来越差，同组同学也开始对我失去了耐心与信任，学习人际双失意，我的焦虑也越来越深。我变得越来越厌恶学习，整日沉迷在网络的世界里麻痹自己，直到下一次的 DDL 来临。我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是我已无法自拔。妈妈，大年三十的晚上您对我说，之前不好好做作业，大年三十才来赶工，好不容易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年，你却爱答不理，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您眼睛里深深的失望震撼了我。年关将近，家里却没有一点鲜红的装饰，您不忍心家里这么冷清，拉着我去花市采购，我却怪您打扰我写作业，与您吵架，凡此种种都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意识到不能再被诱惑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爸妈，这次我是真的吃到教训了。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真诚地在心里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来年我能改掉病入膏肓的坏习惯，希望来年的暑假我能过一个真正的充实的放松的假期。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来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那些红色绿色我们的青春年华，志向无限远大，转眼已各奔天涯，独自走在街上，只看见曾经的晚霞。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 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 相信小慧同学通过这封家书的反思与告诫，一定可以告别拖延，得到父母的谅解。其实在家书里，我们不仅可以向父母表达歉意与悔过，也可以给父母提出中肯的意见。下面我们来听一听陆琪同学想对妈妈说的心里话，不想考驾照的日常。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陆琪，来自江苏，我在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从我高中毕业开始，你就不停地催着我把学车这件事儿提上日程，那时我还没有成年，可以拿着这个理由搪塞，但现在我已经达到了标准，却还是不得不对你说，妈妈，我现在还不想考驾照。我知道你会追问我为什么，我也希望你知道我还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前几天的早晨，我如往常一样刷着微博，却被一条新闻逗得笑了出来。和大多数的网络新闻一样，它有着一个博人眼球的标题，女子拿到驾照摆席庆祝，家属她所有科目都挂过。点开视频，我才发现标题所言非虚，这个女孩摆了十多桌酒席，现场不仅有司仪主持，还在大门口拉起了横幅庆祝她喜得驾证，看得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们开言。显然这于他家是一件喜事儿，然而评论里仍不乏调侃，看到他得绕道走，你这样还是别开出去了。虽然这些话可能并无恶意，但也反映出了一个不小的问题，驾照是否等同于驾驶能力，驾驶能力又是否意味着驾驶资格。我又想到去年女学员科目二考十四年中放弃的新闻，这个女学员最终放弃了考驾照，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开车。驾校校长也称，如果她这样的技术考到了驾照，自己会觉得对不起社会。是否这样反复考驾照的人一定会成为马路杀手？是否女司机就是让人避之不及的名词？是否考取了驾照就能一劳永逸？近年来，交通事故的频发使得驾车规范一直处于大众焦点，考驾照的标准因此在不断的调试与提高，让许多学考新手叫苦不迭。社会的重视当然是好事一桩，但仍不能彻底解决已经暴露的问题。我相信考驾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它不只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的考试，它应当更为慎重，也更为严肃。妈妈，在我印象里，你一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司机，不仅能熟记各种交通规则和标志，还能完美地将车子倒进一个狭小的车位。可你也有着一些我不喜欢的习惯，比如有时开车会接电话。你觉得这是偶尔可犯的，我却认为这是零容忍的错误。妈妈，我不是想否认你开车的技术，我只是想提醒你可能发生的后果。有人说命运全由概率组成，那么事故虽然是小概率，却也有真实存在不可避免的可能性，而我承担不起这哪怕是亿万分之一的概率。我常常想，当那些司机随意在公路上越线，当那些醉醺醺的人坐上驾驶座，他们是否也曾想过家人会为此担惊受怕？而如果出了意外，谁又会是最伤心的人呢？甚至当他们控制不了的车驶向路旁，无辜的路人就此被命运碾压。曾经看过韩国的一个节目，一位父亲手捧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的妻女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而出事前妻子还拉着孩子平常地走在路上，或许还讨论着晚餐吃点什么。越轨的车撞毁的又岂止是一方的家呢？妈妈，考驾照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需要深思的事情，这不只是简单的仪式感，不只是你可以告诉别人我家的孩子已经会开车了，它更像是一份保证书，是精神上限制我逾矩的链锁。从我上路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我承诺，我将对自己、对家人、对所有过往的路人负责。而我想，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和精力做出这样的许诺，但等我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妈妈，我会坐上驾驶位的。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像红色气球牵缠绕谁的手，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相信露西妈妈听了这封家书也会有所触动的。通过认真学习记牢安全规则，考驾照啊一定不是难事儿。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来自家长的家书回信，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来寄出？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那个他，欢迎你可以把心里想说的话写成书信来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主持人张帅、易涵，代表编辑冰凡，感谢大家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